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3集，大佬为对象突然出山。何晨手中还拿着一个战地话筒，绕着秦然走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那张年轻到过分的脸。 你是假的吧？ 秦冉双手拢着一件黑色外套，里面还是那件校服，上面横穿一中四个字清晰可见。何晨一伸手要去捏秦冉的脸，手还没有碰到秦冉的脸就被程俊打断了。他抬了抬眼眸， 你干嘛？ 语气还挺有礼貌的。何晨注意到他，只是还没说什么，秦冉就抓住了他的手腕。药拿到了没有？ 还在呢，别急别急。 何晨看了一眼程俊，顿了顿，又转身看秦冉，大佬面前尽量保持微笑。程俊却眯着眼睛看了眼何晨。医院吴军是走廊外，宁晴坐在外面的凳子上，宁威走来走去。等了三个多小时，林锦轩刚刚回林家跟林奇讨论转院去京城的事。几个医生在小声地讨论。 秦小姐还没回来吗？ 主治医生看着电子仪器上记录的数据，不知道多少次来问宁晴跟宁威。宁威看着丝毫没有动静的电梯，她现在紧张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头脑一片空白。无论是 CNS 这类型的药，还是给陈淑兰转院，这种事上宁威一点忙也帮不上。 医生，你准备一下。 宁晴脑海中一根弦绷着，因为秦冉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他喉咙干涩，浑身都是冷汗。 马上我们准备转院。 他刚说完，走廊尽头的电梯忽然在这一层停下。秦冉当先走在前面，他的头发没有那么潮湿了，只有几缕缠在一起，身形本来就纤瘦，因为外面穿了一件西装外套，更显得他极为瘦弱。 这是你们要的吗？ 秦冉直接走到医生那边，将一个试管递给主治医生。主治医生接过来，里面是一管白色的颗粒，跟他们之前用的一样。他惊讶地看了眼秦冉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短时间内就弄到了药。 是这个。 主治医生拿着试管，直接带着其他几个医生往吴军病房走。一群医生呼啦啦地进去。宁晴跟宁威紧张地看着病房。何晨脸上挂着笑，双手环胸地站在一边，微微笑着。 哎呀，放心，这药绝对没问题。 冉冉，你外婆她没事吧？ 宁威手指冰凉，她转头看了看秦冉。秦冉颔首， 不会有事的，药已经到了。 没过一会儿，吴军室的门打开，一个护士出来说病情稳定了，一行人总算缓下心情。宁威跟宁晴才注意到跟着秦冉过来的还有何晨跟程俊等人。何晨一身碎花裙，面容清丽，手里还拿着个采访仪器，背后一个黑色背包，看起来挺平易近人的。程俊站在秦冉靠后一点，他头微微垂着，修长漂亮的手指拿着手机，神情安静又淡漠。明明不是秦冉那种的锋锐恣意，但却莫名的让人不好接近。这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太普通。宁威心情平息后就凑到秦冉面前小声询问， 这几个人是谁啊？ 都是我的朋友，放心。 秦冉没有多说，安抚了宁威一句，就朝何晨走去。 这回麻烦你回国了。 秦冉整个人松下来，偏过头看何晨， 你那边应该也还有其他事情吧？ 在战地跑新闻而已。 何晨左看看秦冉，又看看秦冉，笑道： 嗯，你外婆没事就好，那我就先买机票回去啦。 嗯，我送你出去。 秦冉点头。何晨将肩膀上背包的袋子转了转，就侧身往楼梯走，临走前总算捏了一把秦冉的脸，最后头也不回地摆手道： 哎呀，用不着，老大说了，你先看好你外婆，有事考我啊。 一二九侦探所核心人员不足十个，在一起共事七年，每个成员之间的感情都非比寻常，乍一见面也丝毫不尴尬，没有那么多客套话。其他几个人年龄段都聚集在30岁上下，尤其常宁40岁都能当秦冉的爸爸了。秦冉的年纪基本上小这些人一轮，这些人震惊之余都下意识地事事为他考虑。何晨的手机上有好几个常宁的来电，基本上五分钟一个，都是问秦冉的情况的，仿佛一个老妈子。程俊看了程木一眼，示意程木送何晨去机场。送何晨去机场的车上，程木并不知道事情经过，只知道程俊短时间内动了大手笔，让何晨从边境来了云城。 何小姐，你怎么会跟秦小姐认识？ 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人，一个战地记者，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很廉价。程木能够看到何晨肩膀上的线头，一个是云城的高中生，无论从年龄段还是身份上来说，都不是能成为朋友的人。何晨面对秦冉的时候，又和气又平易近人，跟程木说话的时候挺冷漠敷衍的。 网友出国做采访节目，帮小冉冉带点东西。 程木没再说话。啊，记者加代购啊。到了机场，程木停车，看着何晨背着那个黑色背包离开，那背包挺眼熟的。程木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，有一回他看到秦冉背过。他看着何晨的背影，眯着眼睛看了半晌，总觉得有哪点不对劲，可是具体是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。秦冉什么朋友都有，前队、风楼城、风楼兰，每个都是业界响当当的大人物，眼下连记者都有了，这些朋友都古里古怪呢。他一个高中生哪里认识的这么多朋友？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是程俊打过来的。程木接过电话，立马开车回去，不再想何晨这件事了。机场，何晨拿起手机拨通了常宁的电话号码，他戴上耳机，一边换登机牌一边跟常宁说话。 老大，见到孤狼本人了，我现在很崩溃啊。 孤狼啊，孤独又血腥的狼，多狂多 man 的一个名字啊，结果是个小女生就算了，人家还不满20岁，这要是被其他几个人知道，肯定要炸锅。常宁知道要被安全带到了，也松了一口气，翘着二郎腿喝咖啡。 这件事有点奇怪啊，国内的药物突然就被转到边境了，我怀疑有人针对孤狼他外婆。 谁没事针对一个老太太？ 何晨换好登机牌，准备去买杯冰可乐冷静一下。 那可不一定， 常宁已经把这件事安排下去了，以129的能力，只要是个阴谋，不管是哪个旮旯里的人动的手，他都能把人给扒出来。 一杯可乐谢谢。 何晨把钱递给收银小姐姐，一边按了一下耳机。 啊，忘了件事，你知道孤狼上次为什么突然接单吗？ 常宁倒是奇怪，孤狼性格孤僻，跟他那代号一样，失踪一年谁也找不到他，上次突然出山搅乱了一场风云。何晨接过来可乐， 喝了一大口，平静了一会儿之后，就十分的云淡风轻的给长宁投下一个网扎。 因为下单那个对象跟他有一腿。 医院，秦冉先去病房看了陈淑兰，程俊没有跟着进去，而是单独去找了主治医生。因为程俊一直在秦冉身边，主治医生认识他，所以也没有刻意隐瞒陈淑兰的病情。程俊本来就是医生，听完他的描述，意识到陈淑兰的情况是真不好。只是他是心外科医生，陈淑兰要是身体硬件有什么问题，他可以搞定，这种自然规律他却不能逆转。他一直知道秦冉往医院跑，两人在医院甚至还见过几回，但陈俊没有刻意调查过他，也是今天才知道陈淑兰的病情的。之前没有具体问，眼下从主治医生这里才知道，陈淑兰缺的内药竟然是实验室研发的药，这种药贵不说，一般很少对外开放。那个记者是怎么从境外都能找到这研发药的呢？程俊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，咬在嘴里，没有点上，只是慢条斯理地思索着。外面敲门声响起，把程俊从思绪里拉回来。他微微侧了侧头，就看到秦冉站在门边，他手捏着衣袖，小声开口：“我外婆醒了，要当面谢谢你。”陈俊点了点头，他把没有点的烟扔到垃圾桶，先跟医生道了谢，然后拉开椅子起身。秦冉头发还没有完全干，不过身上的衣服干了点，他双手还拢着几乎到他膝盖的大外套。他半仰着头，脸是有些苍凉的白。 冷不冷？ 陈俊走出门，指尖贴着他的手背，只碰到一片凉意。秦冉吸了吸鼻子，摇头：“不冷。”他今天一天惊魂不定，整个人都是麻木状态，直到刚才才松懈下来，背后都是湿冷的汗。侧了侧身，带陈俊去陈淑兰的病房。陈淑兰刚醒，状态似乎比以往更差。看到程俊，陈淑兰微微挣扎着要起来。 是程先生这次救了我一命吧？ 程俊阻止，十分诚恳有礼貌地说道：“ 举手之劳。” 宁晴出去给林奇打电话了，宁威给程俊倒了一杯热水，他身上是粗糙的工作服，把水递给程俊的时候显然有些不自在，程俊却是礼貌地接过来：“ 谢谢。” 声音温润，举止有礼，没有半点的距离感。宁威身上的不自在渐渐消散了，对面前这个长得十分好看的青年男人顿时好感直飙升。程俊跟陈淑兰说了几句话，又微微侧身把杯子递给秦冉。秦冉靠在床头摇头道：“ 那好。”“ 我不渴。”“ 无手。”“ 烦。”秦冉抬了抬下巴，又慢吞吞地接过来，手上的温度逐渐回升。陈淑兰坐在床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，说道：“ 冉冉，你旷课来的吧？先回去上课，外婆现在没事了。” 时间挺巧的，两人刚离开，林家父子就过来了。宁威重新给陈淑兰倒了一杯茶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很怪异，只是还没有多想，宁晴就带着林奇跟林锦轩进来了。看到陈淑兰，她极其激动地趴在床边：“ 妈，你醒了就好。” 陈淑兰病恹恹的，情绪也不是很高。“ 我没事了。” 他看着林奇跟林景轩，有着十分的歉意。“ 妈 麻烦你们跑这一趟了。 林奇正了神色， 事关你的健康，而且都是冉冉前后忙着，我们还真没帮到什么。 看陈淑兰似乎很疲倦的样子，林奇两人也没有打扰，只是停留了几分钟就离开了病房。两人离开病房走出去的时候，林奇皱着眉微微思索， 那 CNS 只是实验药，应该很难弄到，他是怎么短时间内拿到手的？ 林景轩摇头，他思索了一下，迟疑着开口， 听陈奶奶说，是因为冉冉的一个朋友刚好手中有。 哦，是吗？那运气可真好。 这药之前并不是锁定的，只要有钱就能买，这个答案挺符合情理的，他们俩都找不到任何破绽。而且陈淑兰的表现在林奇等人眼中也是典型的乡野妇人，不会说谎。两人都没有深究，他们又哪里能想到这实验药是何晨从境外一个大佬手中强抢过来的，然后又被陈俊一路开绿灯从境外护送到云城的。而此时停在一中挂着大众牌子的黑车上，程木看着秦冉去寝室的背影感叹道， 秦小姐的朋友都好穷啊。 那个记者手中的是京城第一研究院的开发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